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早晨，第三节嘅大香港早晨。咁呢节讲咩咧？咁样咁就系咧。嘅琴日就有個新聞啊，咁樣咧就揭發咗咧，就香港就出咗一個都幾肉酸嘅一個事態嘅咁樣。咁就話說咧，有一位咧就係尼泊爾嘅 前總理 啦，咁樣。咁佢名字我唔識讀啦，咁樣就是、 巴特賴爾。 呢個大陸譯音嚟嘅， 係嘛？咁啊，唔識讀喎啲咁樣。 Baburambahara 係啦，即係唔好意思啊，無意冒犯啊，純粹係英文唔好咁解嘅咁樣。咁就尼泊爾嘅前總理咧，就咧佢咧就透露咧，就係咧佢係點樣透露嘅其實？ 佢翻咗尼泊爾之後，佢就佢嗰個外交部就講話呢個係。 即尼泊爾，尼泊爾政府講嘅， 尼泊爾嘅外交部， 尼泊爾外交部咧就咧就就話咧就曾經發生咗個事態咁樣，就係、是、尼泊爾嘅前總理咧就喺入境嘅時候咧，就入境香港嘅時候咧，咁樣咧就被 上個月嘅事啦。咁啊，當時依個尼泊爾前總理啦，就其實由羅湖入境，就有就入開香港境。咁之前咧又應該喺廣州開緊會嘅，咁啊嚟到香港就諗住就話我搞下啲體察民情啩，因為尼泊爾都有尼泊爾人噶嘛，香港咁啊參與佢哋當香港嘅尼泊爾人嘅活動。咁咧，但係佢同佢老婆咧就過關嗰陣時咧，就冇用到依、這個所謂嘅外交護照，就係、是、用一個普通嘅尼泊爾嘅護照。當時咧，咁入境處咧就見到佢護照，跟住之後咧帶佢入個房喎。咁據報道講咧，依、這個尼泊爾前總理咧當時仲以為自己就算冇外交護照都有外交嘅禮遇添，俾佢特別通道，以為係咁。跟住咧就原來唔係喺個羈留同埋調查嘅嘅房嚟嘅，咁一扣咧就扣咗接近成個鐘啦，咁樣跟住先放翻佢出嚟。 系啦，咁样咁，但系基于乜嘢去扣留佢咧？咁样咁就其实就冇一个说法嘅。 因为攞尼泊尔护照，因为另外其实跟住之后有个住喺香港嘅尼泊尔作家就写咗篇文跟住就喺度讲，其实以佢嘅经验系所有揸住呢个普通尼泊尔护照嘅人，每次经过罗湖入境嘅时候，都会俾人扣一段时间先至放翻佢通行。 呢个系点解咧？呢个 点解会咁样做咧？ 就是因為即係佢就係因為佢覺佢自己即係呢位作家就認為係因為香港係歧視尼泊爾人咁樣樣嘅。 係啊，咁就出咗個咁嘅醜態啦。仲要咧，對方咧就係咧呢個咁樣嘅尼泊爾嘅前總理啦，咁樣咁係直接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咧，咁係我想問香港嘅入境處啦，或者香港政府有冇對此作出一個回應 咧？入境處嗰邊咧，咁佢又強調翻咧，就話根據佢哋嘅入境條例咧。佢話咧，除咗係享有香港居留權或者入境權嘅人士之外咧，任何嘅訪港旅客咧都要接受佢哋人員嘅檢查同埋詢問，以確定佢哋嚟港嘅目的係咪符合入境規定嘅。咁啊，其實都冇明確咁回應翻呢一樣嘢。 亦都有講話咩？唔會就個別案件而做評論啦，佢會咁樣。 即係簡單地嚟講，我扣你係有理由嘅。總之我中意扣你咪扣你咯，咁嘅意思。 咁但係因為呢、這個咁樣嘅事件啦，咁樣咁係呢個咁樣嘅尼泊爾，因為始終係前總理啦，即係呢個當然係有階級嘅問題啦，咁樣係咪先？咁而對方作為前總理咁樣，咁係受到一個不禮貌嘅待遇咁樣。咁其實呢個理論上就有權成為一個外交風波嘅咁樣。咁但係關心嘅人啊，唔係好多啦。咁同埋尼泊爾亦都似乎唔係打算作出好強烈嘅申訴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件事係 suppose 可以好大劑嘅咁樣。咁係呢一個出現咗咁嘅情況咧，咁係究竟係咪有一個歧視嘅狀況咧？又或者係咪大家即係喺建制嘅媒體啊，不斷咁吹捧啊，喺度又話有啲乜撚嘢難民情情啊，又呢又路啊咁樣。咁特別咧，就對某啲膚色嘅人士咧，就作出一個咁樣嘅留難啊，或者一啲咁樣嘅過分嚴格嘅審查咧，咁樣咁就出到嚟嘅客觀結果咧，就係有咁樣嘅情況啦，咁樣。咁但係我就想講一樣嘢咧，就係咧，其實我想講咧，尼泊爾人咧係我想問你哋有冇你哋有冇認識尼泊爾人？ 有多你一齊工作噶嘛？ 你認識好多尼泊爾人噶？我想講尼泊爾人係好中意香港人。 係啊，係啊，係啊！ 尼泊爾係對香港尼泊爾嘅。尼泊爾嘅 係啦，尼泊爾人啦咁樣。因為我去過尼泊爾，咁尼泊爾係因為英國殖民地時代嘅關係啦，同埋尼泊有好多尼泊爾人係會點講啊？嗰啲 尼泊爾 定係點？ 尼泊爾人佢同香港人親近嘅原因，其實關絕對係關即係英國佢本身。嘅事嘅咁，唔係英聯邦嚟嘅，咁尼泊爾，但係佢點解會鋸甲兵去同英國服役？要講翻唔知成百年前嘅啦，佢哋因為尼泊爾同英國打仗啦，即係打完仗之後，發覺大家即係叫咗一個識英雄重英雄嘅狀態，咁不如我幫你哋打仗啦，咁即最粗略咁樣係咁樣去理解啦，咁然之後就即係去發展咗一百幾十年，都係有鋸甲兵喺英國嘅陸軍嘅系統裏邊啦，咁關於香港咧，係因為佢香港嘅住房啦，以前啦，九七年之前啦，咁佢嘅住房係有呢、這個鋸甲兵喺度嘅，咁亦都有即係軍營入會喺石崗啦，咁好多尼泊爾人佢就尼泊爾人啦，本身喺尼泊爾住嘅尼泊爾人，佢是加入咗呢、這個英國陸軍係一種榮耀嚟噶嘛，即係佢哋以戰士係為榮噶嘛，咁亦都因為有一個部隊啦，佢係主要係駐守喺香港嘅，咁令到好多叫做佢哋家鄉嘅英雄咁會去咗香港度去工作啊或者咩成，佢令到對呢個地方產生嘅親密嘅感覺啦。另外亦都係因為佢即係叫做九七年之後啦，咁好多叫做以前嘅鋸甲兵都選擇咗留喺香港去落地生根，所以尼泊爾人喺香港嗰個社區裏面係算多，算係大嘅，算係大群體嚟嘅。 咁但係咧，我想講咧，香港人咧，可能對尼泊爾人係冇乜感覺嘅。 佢唔識分啊， 係啊， 唔 識。香港人識嗰啲就係一樣。 係啊，香港人唔識分啦。總之香港人覺得所有人都係而家叫好聽啲叫南亞人啦。 以前嘅巴基斯坦 係啊， 以前叫阿卡， 全撚部都當係阿卡啦。咁但係咧，我都係去過尼泊爾之後咧，我先發現咧，尼泊爾人咧係當正香港人係自己人一樣。總之佢只要你是香港人咧，佢就覺得啊，你是香港人，你就是自己人啦。 佢啲 in general 都是 nice 嘅人嚟嘅。 唔知啊，佢打仗嘅時候唔知啊。 你冇嘢佢 係啊，我睇佢哋用開嘅兵器，我就唔敢講。我睇佢哋啲刀啊， 我認識嗰啲都好 nice。 由佢傳統嘅兵器度睇起，就應該就即係笑笑口咁樣。咁但係我想講嗰樣嘢就係嗰個都係一個幾香港同尼泊爾咧，都係一個幾奇妙的一個關係，尤其是係兩方面嘅人對對方嗰個睇法咧，就係咧香港人對尼泊爾人咧係冇睇法，香港人係唔認識邊啲係尼泊爾人啦，對尼泊爾呢個地方冇印象啦，冇概念啦，唔知尼泊爾係乜嘢啦咁樣，咁我相信好多人都係啦，譬如我問你啊，你識唔識分尼泊爾？ 完全唔識分 係嘛？你係咁係你冇睇 Doctor Strange 咯？ 系喎，佢去咗 Catman 嗰度，咪就 系 尼泊爾 Ancient Wonder 嗰度。 系啊，嗰度咪尼泊爾咯，咁样。咁跟住，虽然譬如，如果大家最近有睇 Doctor Strange 呢个咁样嘅 Benedict 去咗去寻道嗰个地方，咪就系尼泊爾咯。咁嗰度就系佢个故事讲去嗰个地方就系尼泊爾嘅加德满都咯。咁讲翻少背景。點解 Doctor Strange 嗰個故仔會講Benedict 呢個角色去尋找嗰個道術嘅時候係去咗尼泊爾咧？其實嗰個係 Marvel Studio 有一個政治嘅考慮，就係因為佢唔想寫西藏，咁佢唔想寫西藏啦，寫尼泊爾。咁點解會寫尼泊爾？因為其實係唔係佢點解會寫加德滿都咧？就係因為其實係接近嘅，喺地理位置上面係接近嘅。咁而事實上西藏大逃亡嘅時候咧，即係講緊呢個。咁樣嘅藏族嘅密宗大逃亡嘅時候咧，因為政治迫害清算咧，其實亦都有好多係去咗一係就印度啦，一係就另一個落腳點就係尼泊爾嘅，亦都聚集喺加德滿都。咁加德滿都係一個上去嗰、那個叫咩？上喜馬拉雅山嘅其中一個路徑嚟嘅，咁所以咧，雖然就係Doctor Strange 咧就拍到嗰度好龍蛇混雜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加德滿都係一個旅遊區嚟嘅，咁係亦都係好 nice 嘅旅遊區嚟嘅，尤其是當你俾佢哋知道你係香港人嘅時候咧，你得到嘅待遇，因為我去過嗰度啊，咁係請食飯咁滯嘅，我想講係誇張㗎，佢因為我樣有。 少似，有少似，唔係好似香港人，唔 係 mix 越嚟， 唔係，因為我樣唔係好似香港人， 柬埔寨， 咁佢唔係，佢最初唔係好覺得我係香港人，直至到佢問講嘢交談先至，哦，原來你係香港，跟住就即刻，哇，個面口即刻變 咗， 變面口即刻變咗，係真係去到請食飯嘅地步嘅，我想講，咁但係我會覺得好 shocking 嘅地方就係，咦？即係你我受到咁好嘅待遇嘅時候，一純粹因為香港人咁樣嘅身份啦。但係咧，你身處喺香港呢個地方咧，你唔會喺香港呢個地方覺得同尼泊爾係一個好友好嘅民族嚟嘅喎。你係啦，你自己喺香港係完全 feel 唔到呢一樣嘢。 除非你親身同尼泊爾人有過交集啦，係啦，你唔會對佢哋有任何即係好感啊！直接啲講，唔會對佢哋有好感。 係啦，但喺尼泊爾係完全相反嘅喎，即係都幾嘅，即係譬如今次發生咗呢個咁樣嘅尼泊爾前總理入境受到流難嘅事件，我相信都幾大嘅感情傷害。 好香啊！ 佢因為嗰個都幾單向嘅，係好單向地表達有事㗎，即係尼泊爾對於香港，對於香港呢個地方，或者對於香港人整體係覺得係直頭，佢覺得係兄弟。他覺得香港同尼泊爾就是兄弟，咁因為同九七之前嗰個哥格兵嗰個關係啦，咁大家亦都係即係佢哋會覺得係同一戰線啦，同一陣線啦，同埋佢哋好多就係頭先英軍講嗰樣嘢，就係佢哋好多人去參軍，去投身軍旅，又就都會喺香港服役，咁會唔覺得係友邦咯？係一個好 close 嘅關係咯，咁樣。咁但係喺香港係完全冇人咁樣看待佢哋嘅。我覺得呢件事係黐撚線嘅，係又即係發生呢個事件，我最想講嘅就係呢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哋自己去睇香港人呢一件事，我哋好少放喺第二啲地方去睇翻點樣去睇香港人。譬如舉兩個即係極端啲例子嘅就係、是，譬如喺美國咁樣。在美國咁樣，攞嚟做對比啦。啱啱頭先講完美國大選啦，咁跟住然之後再講尼泊爾啊咁樣。你係香港人咧，你成日覺得自己國際大都會啦，國際嘅重要嘅城市咯。我想講喺 New York 大部分人係唔知乜撚嘢係香港。 佢當你哋係燈籠、旗袍同埋帆船嘅啫嘛。 係 啊，佢覺得香港真係中國一部分嚟㗎，佢唔會覺得香港係。 唔係你呢個認識已經係太過樂觀啦。 佢唔知係乜嘢嚟嘅。 我想講啊，我夠膽講啊，有40% 嘅 New York 唔撚知 Hong Kong 係乜嘢？ 唔係佢哋會 佢未撚聽過呢個地方啊！ 佢哋會問你一個問題，係咪喺日本嘅？ 係啦， 係咪喺東京嘅？ 屌，係啦，你以為你睇又 Tokyo Drift 啊？ 唔係啊，佢哋唯一嘅 connection 會係哦 Jackie Chan，I know Jackie Chan 咁。 但係佢都唔算 Jackie Chan 係東京定係咩？ 係啊，算深入㗎啦，佢分不清你咩地方啊？總之佢覺得咪 Asian 咯。佢覺得咪就係嗰扎 Asian 咯，屌你老！ 同埋一定識功夫 嘅 咯， 有乜兩嘢分別啫？咁樣佢覺得，即係佢哋覺得，即係佢美國人去睇呢啲亞洲地區或者香港，就等於你分唔撚到尼泊爾同印度一樣啦。就等於你分唔撚到巴基斯坦啊，你分唔撚到巴基斯坦同印度嗰啲咁嘅位置，你覺得就係嗰一扎人，你香港人覺得嗰一扎膚色近似嘅人就係嗰一扎人，咁呢個係咪一個種族歧視咧？咁樣咁嗰個係單純地無知咯，我覺得都去唔到嗰個種族嘅問題。 唔係，如果你話香港不嬲係算係歧視嗰啲阿差噶嘛，咁佢又分唔到邊啲搭邊啲啦，咁咪 你冇嘗試嘅了解過咯，你冇嘗試嘅了解過咯，你。是冇 覺得係重慶大廈外面嗰啲咯， 係啊，即係你覺得唔需要 study 佢，總之就係嗰一類嗰啲咁樣嘅人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咁，但係其實我哋嗰個身份咧，我哋嘅身份咧，擺喺一啲美國啦，因為美國特別多冇常識嘅人，或者佢哋 英國都好多， 係啊，對美國境外嘅嘢完全，佢哋覺得美國同亞洲係兩個星球嚟噶嘛，即係覺得已經係即係要探索者號先去到噶嘛嗰啲地方。咁佢又係對於即係美國人又係對於香港啊、日本啊或者中國啊呢一扎咁嘅地方咧，其實韓國啊啲冇乜撚分別嘅，總之就係嗰扎 Asian 人咁樣。咁呢一個係但係又調翻轉嚟講，就係頭先我講嗰個情況咧，就係尼泊爾人就好撚中意香港嘅。咁但係經歷咗因為我去尼泊爾都講緊七八年前， 做咩咧？朝聖。 我唔系，我去 工作啦。 我去，我去， 我去買貨， 正喎， 買貨， 信嘢信嘢。 唔係啊，有一排香港，有我唔知你哋知唔知，有一排香港好撚興嗰啲，好撚興嗰啲民族服嗰啲，好撚興嗰啲細鋪頭好啦，好賣 嘅。咁即係男人四十咯， 咁咩男人四十啊？ 啊邊個嗰個女主角做嗰啲鋪咯，即係專賣嗰啲民族服嗰啲， 即係賣嗰啲花碌碌嗰啲皇后 裝啦，嗰啲 褲。 吊 饰 嗰 啲 一几条嘢揈下揈下， 有啲珠珠咁样样，有好多花。 我嗰阵去一转印度，跟住然之后又喺印度过去尼泊尔咁样。咁尤其是我经历，尤其是我去完印度，我去印度嗰阵，我去新德里啊咁样。我去完印度再去尼泊尔，我觉得尼泊尔系天堂嚟。 系啊，真系好远。 我印度好恐怖啊！ 哇，新德里系最恐怖噶。 新德里好可怕嘅地方。 新德里同埋磅碑系最恐怖噶。 我发誓，我以后唔再去呢个地方。我 黐鸠线， 就算我喺大陆做嘢嘅时候，我都未见识过，我都未见过咁样嘅情况。我未试过喺市中心搭廿分钟车，就喺路边见到死尸。我未见过咁样嘅地方，侧边啲人行嚟行去，喺度食捻住嗰嚿唔知唔捻知薄饼定乜捻嘢，嗰个侧边明明死捻咗人。嗰个死捻咗个乌蝇喺度嬲紧，系唔捻需要医学常识都知道死咗，烂烂地点解行过就知系死捻咗，冇人理我。 恐怖啊！你见到啲嘢， 好捻恐怖呢个地方。咁跟住，但系尼泊尔就好觉得诶。即忽然之間覺得好威啊！香港人，即我自己作為香港人覺得好威。跟住然之後，佢會同你傾好多香港嘅嘢啊。跟住係譬如去餐廳啊、酒店咁樣咧，係你總會遇到個人，佢話俾你聽，佢邊個親戚去過香港，佢邊個親戚去過香港咁樣啊？佢香港，跟住又話有啲人又話以前去過香港一次啊，又問你九龍邊個地方而家仲喺唔喺度啊？嗰啲咁樣，即係佢會覺得係好。即係好兄弟國咁樣嗰種咁嘅感覺啦。但係我有少少慚愧，就係覺得啊，屌香港從來冇人覺得尼泊爾係一個同自己好親近嘅地方，係整個香港冇人咁樣覺得。咁而家就甚至乎連從前總理扣留。咁所以即係呢件事會唔會釀成一個好大嘅外交風波咧？咁樣咁我唔知道。 佢話佢有要求中國交代跟進嘅。 我唔想招惹尼泊爾人，我唔想招惹佢哋。 唔係個外交部話要揾中方跟進。 攞刀出嚟，唔好咁搞啊，大佬咁樣。咁就係冇啊，即係想借呢個機會分享下呢個見聞，同埋講講即係關於嘅香港人呢個身份，其實喺唔同嘅地方會出現嗰個狀況係點樣啦。OK， 好咁就。差唔多啦，休息一阵，我哋翻嚟阿英君想讲啲，话又话佢话有啲好好睇嘅嘢俾大家。